确定有经文，这个阿难又如所明啊，他最主要是在讲就是我们这个异世界啊，你看他的整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的五蕴，我们的六根啊，还有外面的六尘，以及我们的根啊，会去攀援这个尘，然后会产生分别。分别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对吧？那这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业力让我们有所感受，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被生出来。哦，这就是我们现在这几个月一直在这个挣扎，在 struggle 的这个经文啊。那么好啦，意识啊是最后一个，那么他就说，意识啊也不可能是被生出来的，因为你看嘛，这整个场景有什么？一个是我们一根，我们的一根啊，去攀援外面的什么法尘。第一个，你一定要能够知道到底什么是法尘。哦，这我们上心经的时候也有讲啊，就是外面啊，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去攀援外面的色身香味触。哇，经过这所有事情，有这么多的音波进来，那么泄落下来的影子啊，所以就好像一个 snapshot， 一个 照片或是一个视频，它并不是真实正在发生的，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可能就是一个视频吧。所以你只能，你看我们的那个一根啊，我们的那个脑袋瓜子啊，你去攀援的是什么？是这个法尘啊。所以你去看很好玩啊，你的一根啊一直在攀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不是发生，它不是去攀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它都是去攀援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有一个人，一个本尊在这里，我们的一根啊，永远没办法跟那个本尊接触，他就只能去接触那个本尊的视频或者本尊的照片。这个就是一根跟法尘中间的一个关系，这是第一个哦，你要搞清楚。那再来呢，你的意根去攀援这个法尘啊，不是会产生意识吗？上过心经的同学至少这个是知道的哦，我有一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我的意根嘛，我的那个脑袋瓜子去攀援哦，这个法尘，刚刚讲过法尘了。好啦，那这个法尘啊，我去攀援产生了分别，他就告诉你，你以为你的意根啊有去攀援这个法尘，然后有很多的分别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说根本啊都是黄粱一梦，是虚妄的，根本没有发生。因为你看看现在场景有什么，一个是一根，一个是法尘，再来呢，再来就是一个意识嘛。所以他就告诉你，佛就告诉你，这个意识啊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所以佛每次都会问你，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是真实的，那他就说好，那你要告诉我，他既然是真实的，请问他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场景只有一根意识还有法尘，所以他就告诉你，证明题第一题就是证明一根啊这个不可能生出意识，也就是这个意识根本不是从一根生出来的。第二段呢，他又告诉你，这个意识啊也不可能从法尘生出来的。那么第三段啊，which is 在这里就很简短的带过，就是说意根跟法尘共同作用也不可能生出意识。所以呢，从这三段一封杀，你就知道说意识根本不可能被生出来哦。这个啊就是整段的大意。那么其中有一段呢，我们第二段呢，其实他就在告诉你说，第一段是告诉你意识啊是不可能是从一根生出来的啊，那么第二段呢是告诉你意识不可能从法尘生出来。至于细节啊，我们就不再讲太细了啊，就是大家回去自己复习一下啊。那么如果啊新同学前面这一段没有上过，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地水火风空根是七大开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啊。所以你看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六入啊，十二处、十八界、五蕴都讲完咯，我们现在讲七大。七大是哪七大？地水火风空根是，空就是虚空的空啊，根是什么？就是你的六根的根啊。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或眼耳鼻舌身意识的这个识做分别的啊。那我们就看看啊，到底 这一段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佛把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五蕴啊全部结束之后啊，这个时候很有意思，阿难又跑出来了啊，我们的这个楞严经，这个佛陀以外的第二男，佛陀是第一男主角，这个阿难是第二男主角，那阿难就又出来了。他说哦，所以我们就找到经文啊，大家先把经文找到啊。阿难薄佛言、哦、我们先来看，我们把经文稍微念一下。阿难薄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并，我今不知思意所属，唯垂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细论法。所以啊，佛陀讲完这所有的东西之后啊，阿难就跑出来、哦、他就跟这个佛陀说啊，他说世尊啊，世尊就老师的意思啊，他说世尊啊，他说你以前常说啊，和合因缘，哇，所有世间的一切万法哦，全部种种自然变化全部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哦，而且他说我记得老师你以前讲过，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发明而成的。那个阿难说，所有的一切万法应该就是地水火风和合发明而成，那为什么啊？那这个这整前面一直老师你为什么一直在讲所有这些万法又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因缘是什么？因缘就是有各种的这个因缘、就是说缘分具足了才被生出来，或者说 A 生 B，A 存在所以 B 存在、哦、C 存在所以 D 存在，或者 A 跟 B 存在所以 E 存在，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因缘。他说你说万法又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那自然是什么？就莫名其妙忽然出来了，跟这个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哦、我就觉得怪了，他说明明应该是四大地水火风和合而成，那你现在又说哇，刚刚之前讲了 这一堆说又不是自然又不是因缘，那这怎么回事？他说、哦、我今天还真是懵掉了，实在搞不清楚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懂了，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没懂，现在呢又以之前可能觉得懂了，现在又开始觉得不懂了。所以希望佛陀啊能够再重新开始，再讲得更细一点。他要佛陀讲什么？他要佛陀讲中道了义，无细论法。也就是说，我阿难不想再听方便法门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不了义的哦，一些方便的这个法，我想要听了义。了义中道了义或了义就是什么？就是在讲实相，不要跟你再用什么方便法，我直接就告诉你真实的相状到底是什么。我想要听宇宙人生的真相，我想要听整个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实相是什么，真道那个叫做诶正诶应该怎么讲，就讲中道吧，中道到底是什么？我不要听那些戏论的，戏论是什么？就像在演戏，在做游戏，我不要听这种这个方便法门啊，我不要听这种像游戏啊、做戏一样的这种论点，我要听直入中道，我要听了义。阿难马上这样说，你要告诉我事实真相，我不想再听前面、一堆说什么接引众生啊、讲的方便法门啊、随顺众生而讲的那些东西，我不想再听了。哦，这个阿难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啊，尔时啊，接下来下一段啊，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啊，那佛陀开始跟阿难讲什么呢？他说：“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啊、哦，发心动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所以这个时候啊，佛陀就跟阿难讲说很好啊，他说你啊，之前你们都是小乘嘛，对不对？阿难也是小乘啊，阿难是几果，是不是二果啊？他说你们呢是学小乘啊，哦，这个声闻啊，声闻就是小乘，缘觉呢，缘觉是中乘啊。这个小乘啊，声闻为什么叫做声闻？因为他听到佛陀讲法，讲苦集灭道。哦，听到那个佛陀讲的法呀，从苦集灭道切入，那么了悟到，反正断了所有的这个烦恼，结果出了三界，所以这个小乘的人呢、啊，叫做声闻人，而中乘呢， 中正叫做圆觉，中正不太一样啊。昨天其实在心经我们也讲，它并不是从苦切入。小乘觉得哇，人生很苦啊，观苦观无常啊，这个要把这个人生太苦了，全部要把它断掉，要出离啊，断灭啊。这个小乘小乘，中乘呢，它根性稍微比较强一点啊，根性比较高一点，它不从苦入手啊。他觉得这个缘觉，他是看什么？真的就是看所有一切因缘生灭。昨天也说啊，这个什么春观百花开啊，秋睹呢黄叶落哦，春天呢、啊、所有的花就开了。春天一到啊，这个气候和暖了啊、哦，这个气候自然呢、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啊能够合乎这个因缘呐、啊，所有东西合乎。我们要关要静音哦，那个同学要静音。好啦，那所有的因缘具足了，哎，这花就开了。等到冬天呢，天气开始变冷了，哦，这所有的叶子啊就枯黄，最后就落了。他就看到这所有的因缘生灭，哇，观察到原来的所有一切啊都是因缘生灭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哦，他就这样子因而开悟，所以叫做圆觉。当然，圆觉也有，还有独觉。独觉是什么？就是说，他生长在没有佛法的时代，真正是自己悟道，完全没有听佛的任何的这个讲法哦。所以不管 anyway，他是从因缘生灭悟到因缘生灭而证悟的。所以他说啊，你们呐、啊，这个二乘人嘛，二乘人跟大乘有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有没有发菩提心啊？小乘、中乘啊，这个声闻跟缘觉，他们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证悟就行了。Linda，你要静音哦。那个，我自己证悟就行了，我可不管其他人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叫做小乘跟中乘。他说：“哎，你愿意厌离阿难原来小乘嘛？”他说：“你们呢、啊，这个二乘人愿意厌离现在的这个二乘哦，能够愿意发心求无上菩提，很赞。那我今天就为你们真的开示第一谛。第一谛什么？就是胜义谛，就是了义，就是。”我今天就跟你讲宇宙人生的真相，真实面讲实相，我就把这真的真道理、硬道理讲给你们听。好，接下来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他说，如那么今天呢、啊？为什么？他就跟阿难讲，为什么你们呢、啊？还会把世间的这些戏论呢、啊、妄想啊，还在这里面出不来。你看阿难到现在还没出来嘛？这言人那个我们楞严经都讲2年了，你看阿难听到现在还没出来，还在问和因缘和哦，跟那个中道了义，他到现在还没听懂啊。所以你就是这个，我们每次上课都说，你看阿难啊，真的他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人，就代表我们。你看我们这2年，包括我自己哦，这一路走来，一会儿觉得自己念懂了。过一会儿呢，哎，又不懂了，然后呢，更懂了以后，就发现怎么回事，就更迷糊了。其实中间呢、哦，这个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一开始会觉得自己懂了，其实也没懂什么，根本也不知道在懂了什么。那么后来你懂了更多之后，就发现，哎，原来懂的东西好像不太对，哎，原来懂的东西搞了半天根本懂错了，跟没关系，因为你又更懂了，所以回去问原来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哦。所以像昨天讲心经，我们讲的比较深，那很多新同学跟我讲说，哎，真的听懂嘞，觉得听懂了。事实上，第一次听懂啊，过一会儿啊，你可能反而你读的更多了之后，又会觉得可能好像又不懂了。这个都非常非常自然。阿难也是在处于这个状况。你看他前面几次都涕泪悲泣，跟老师说：“哎呀，听懂了，开悟了。”然后老师在讲更多的时候，他过一会儿他就说：“哎，怎么又不懂了？”所以他完全呢、哦、反映我们这个生活面，跟我们这日常生活在修行的那个心态啊、哦，跟经历非常相同啊。所以他佛陀说：“那你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到现在还出不来，还在被这个世间的戏论法哦，或者是这个还有一堆的妄想，为什么会自己缠在里面出不来？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们是在缠的如来哦，我们是这个如来藏啊，在缠被这些烦恼缠住了。但是如果你明心见性，你见实相以后，你就出缠了，就不再被这些烦恼给缠住。所以你看佛陀说，阿难，你现在还是被烦恼缠住哦。”为什么？他说：“因为啊，虽然汝虽多闻，大家都知道阿难呢、啊、本事很大啊， 佛陀讲法哦，他都在旁边听哦，而且他很厉害，就是过目不忘或过耳不忘啊。他只要听过的佛法文字，从来不会忘记，他非常厉害。所以你看看佛灭了以后，结集经文的是谁？就是阿难啊。所以那个哇，谢谢琳达，可以把是不是琳达把那个经文都秀出来，厉害。好，所以如来就说：“哎呀，知道为什么？”他说：“哦，你啊，这个多闻啊，虽然多闻，可是没用啊。”他说：“你就好像说药人，就是一个人啊，哇，好像满嘴什么药他都听过，哇，这个药名都记得住，哪一个药要治什么病啊？这个药的这个体性是什么啊？这功能是什么？清清楚楚。但是，哇，说的一嘴的好药啊，等到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悯，什么意思呢？那个人说的一口好药，等到那个药放在他前面的时候，他连哪个是真的药，哪个是假的药都分不清。就是有些人很会说了一口好菜，等到他要他煮饭的时候，油米柴盐酱醋茶都不知道哪个是盐，哪个是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来说，阿难啊，你虽然多闻啊，可是啊，其实是蛮糟糕的，蛮可怜的哦。你其实不懂得真相。他说：“那汝今谛听哦，那你今天要好好听啊，我要跟你讲真相啊。”他说：“啊，我常为汝分别开示啊，亦令常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啊。我 I'm sorry， 不是我当为汝分别开示，我现在应该要为你啊，这个真的好好的讲述你刚所问的问题啊，中道了义。那么也希望。”其实也是为了所有的大众，现在与会大众以及未来所有修行的人呢、啊，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这样子每个人最后终有机会通达实相。所以阿难就默然呢、啊，成佛圣旨。再来啊，那么那个这个接下来啊，你看阿难是问什么？阿温难是说，哎，佛，你之前好像是在讲四大和合。事实上，阿难因为是小乘嘛，我们都知道佛这个五十开。就是说讲五十啊，有这个等于是五那个叫什么，就是五个时期讲法啊、哦。其实一开始讲小乘，所以很多的小乘啊，他只讲了一部分，他没有讲的非常的完整。所以啊，这个以前阿难所听的啊，譬如说我们在讲五蕴，在前期在小乘的时候，哎，佛只用六识来解释这个五蕴。啊，一二三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去解释五蕴。可是到后期呢，变成了八识。所以在前面呢，他可能就讲说啊，所有的东西因缘和合。因为一开始他其实只是希望先让阿难这些小乘人懂得这个人生的苦跟无常，所以他并没有把整个实相讲出来，他讲了一部分的东西。所以阿难他们还限于这个小乘的这个认知啊，觉得所有东西四大和合，那这个佛就跟他讲四大和合还不够哦，他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一切万法。今天你要想要听中道了义，我就跟你讲清楚，其实所有一切万法你真的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地水火风空根室这七样东西，你横竖要把它记下来哦、我相信你今天楞严经走到现在，你这七个字你不可能记不下来。所以他说啊，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哎，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地水火风啊，四大什么地水火风，你所看到世间所有的变化好像就是地水火风。但是他说阿难，那个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现佛陀 I'm sorry， 佛陀就跟他讲两件事情啊。他说啊，你说啊，四大就是合所有一切万法。那么我现在要告诉你哦，佛陀真正想讲的什么？这四大哦，你要说它是合，你说这所有的因缘，你说所有的一切万法是四大合而成的，也不对。你说它不是四大合而成的呢，也不对。哦，这个就又回到了我们讲空性。你说它 A 也不对，你说它 B 也不对，你说它有也不对，你说它没有也不对，你说它是合也不对，你说它是非合也不对。这个就是空性呢，你凿任何一边都不行。所以你说啊，他就跟阿难讲，你说这地水火风是合呢，也不对，你说它非合呢，也不对。我们来看看佛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看第一个，若彼大性体非合，你说、哦、如果这四大，彼大是什么？讲的就是这四大。他说，如果你说这四大不是合的话， 那糟糕了，那这四大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什么意思？如果今天说这四大不是和合的话，哇，没有和合，那就不对啦。那这四大还真的不能和在一起，那水跟泥土搅和在一起就没有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变成我们那个水泥了耶。水跟面粉和在一起就没办法变成面团了。所以的确这四大你说它不是和合的好像不对耶，不能说它非和合哦。因为你看如果说它不能和合，就好像虚空跟色相没办法掺和在一起，好像不对啊，这样讲不对耶。那你说若和合者，你说它不是和合、哦、那我们众生凡夫就一定二元的想法，哎，它不是和合，那就一定，它如果不是非和合的话，那一定就是和合咯。哇，那和合对不对呢？那和合也不对啊。和合的话，那糟糕了。你看，如果水真的跟这个地啊，地大跟水大真的和合了，和合是什么意思？和合以前学过啊，就是哇，真的水跟这个面粉，水是什么？水大嘛，面粉是什么？是地大。哇，两个弄在一起变面团了。是不是也没有水也没有这个面粉了，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叫面团了。他说如果你说这两个东西水大真的跟地大合在一起的话，那糟了，两个变成了一个面团大，也没了水大也没了地大，变成了一个水地大，变成那个面团，那水也没了，这个地也没了，那糟糕了。那所有的东西是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话，那水也没了，地也没了，那新的东西在哪？那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不全部都完蛋了吗？就断灭了。所以你说它和合也不对，你说它非和合也不对，因为你说它和合，水跟面粉变成了面团，水不见了，面粉也不见了，那以后从水跟面团要合在一起的东西，那应该也全部都断灭了，但现在不是嘛，是不是？现在是什么？所以你要始终相承，生灭相续，你要在这八个字前面写个然而。他说啊，你说如果若和合者同于变化，那整个东西就发生变化，但是不对啊，然而就是不对啊。现在所有的这个生命现象啊，不管是有情无情的，它还是一直在生死相续啊、无情的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始终相承，生灭相续。有情的呢还是一样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其实也就是说这所有的万法万物有情无情，它还是一直在随着我们讲的地水火风和合啊、哦，不停的在这个生灭生灭，就是它一直在存在的。所以照这样讲，就是说你说它和合也不对，地水火风你说它和合也不对，你说它非和合呢也不对哦，这个地方又再次把空性带出来，就是告诉你任何的东西你说它是有也不对，你说它是空啊，既然不是有那就是空咯，诶也不对，你说诶它不是有也不是空啊，那我知道了，既是有又是空，诶还是不对，那最后呢非有非空还是不对，就是你怎么讲它都不对。如果你着任何一边，你就马上陷入，就又陷入了这个任何的我们人间的所谓的戏论、哦、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不是讲实相，只要你讲的不是真实的道理，不是实相，不是空性的，你就是叫戏论，就是不了义。那么你就知道任何牵扯二元的就是不了义，就是非空性，你只要能够着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你就进入了二元，因为你着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你就等于有了一个相对的位置，就有这个点以及这个点以外的地方，这个东西是你自己你要懂得的、哦、要听得懂。所以你看他这整段就开始真的把我们带入空性，那么再次带入空性，不是现在才开始啊。所以他说啊，阿难这几个字很重要啊，如水成冰，冰还成水，这个地方八个字就是在形容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佛性。这个在讲什么？如水成冰，真如本性就好像它的整个变化是怎么样状况，真如本性随缘变现啊，所以各种的因缘变现各种的体相用。所以你看它水啊成了冰以后啊，那冰呢最后还是会成水，也就是说啊，你这个水啊是不变，所以它本质是水， 它不变的，它的这个水性是不会变的，但是它会随各种不同的因缘啊，它会成不同的相。它一会儿呢成冰，哦，水性啊，它一会儿呢这个因缘变了之后呢，它又变成了水。那么过一会儿，它因缘没有变了之后，它可以变成水蒸气。但是不管你是冰还是水还是水蒸气，你的那个水性，就是你那个体性，真实的体性，那个如来藏的那个体性是不会改变的，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什么样的体性？如如不动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它是不变的，但是呢，它会随缘变的，好像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好像有时是水，有时是冰，有时是水蒸气，但事实上，我们讲的水也出不来，冰也出不来，水蒸气也没有真实被生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业力让你有感受。到底谁感受水，谁感受冰，谁感受水蒸气？业力好的人啊，善缘现的人，有福报的人，在大通大，应该这样讲，大夏天的时候吧，他就会有这个冰凉的冰块给他吃，或让他敷冰冰脸，或者有一个冰凉的水让他喝，感觉非常畅快。业力发作了，那个业重的恶业形成的时候，哇！我跟你讲，大冬天，他给你一杯大冰水从你头上浇下去，这个东西哈，就是我们的感受。那么，到底是温水、热水啊？到底是温水还冰水啊？其实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带给你的觉受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业力。所以我们一直说啊，其实你的这个感受啊，你的业力影响你的感受，而你这个感受跟外境是跟没啥关系的。它可以是大冬天的冰水，也可以大夏天的冰水啊。但对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是你的业力啊。所以这是佛陀讲。那么再来呢，他跟他说啊，哎，后面还有一段，我看地水火风，哎，我是不是中间有少一段？先等一下，我看看了义讲完了，这边讲完说要人四大讲文，四大讲完了，哦，再来呢就是观察地大哦，因为啊，哎，我看一下啊，我觉得怎么好像少了一段这个经文，等一会儿，啊，等一下啊，世尊如来常和因缘。电话，我怎么觉得好像少了一段？啊，三绕，神来说真可怜。分别开示四大这边讲完了，始终相成，哎，直接进入了地大。我以为中间还有一段，那个佛陀有跟哦，那要不然就是那个法师讲的。基本上啊，佛陀那大概是法师讲的，我有点 confused， 我以为是经文，那我不知道是元音法师还是哪一位法师还是境界法师有讲啊。他就说其实阿难问的是地水火风，但是佛呢给你一次到位，也就是说你问地水火风，我告诉你地水火风空跟是，因为所有的诸法是超越地水，是超过了地水火风的。地水火风只能合成色相啊，但是呢那个只有色法，但是所有的心法哦，色法之外其实还有空呢，虚空以外呢还有心法。所以啊，他就把地水火风，佛陀把地水火风空跟是给你一次讲完到位，也就是所有的万法大概就分成就是由地水火风空跟是所组成的哦，可能不管是哪样东西跟哪样东西组成，所以你所有的万法最后分成也就不出地水火风空跟是。那么下来接下来呢，他就来告诉你，哎，地水火风空跟是这七样东西 which 就是合成万法的这七个元素，哎，我现在告诉你，它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它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就是我要证明接下来所有的证明题，就是告诉你地水火风空跟是根本不存在。你之所以认为它存在，那是因为你的业力让你有感受，但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哦。所以之前没有上课或之前上课没听懂的同学，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来过，你就知道地水火风空跟是构成世间一切万法。那么佛陀要告诉你，这七大元素其实根本不是真实存在，你的业力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地大。今天啊，剩下的时间，我们今天可能上课会上稍微或许会超点时间，因为下堂课我们放假。 哦，那么再一次上课就12月1号那次放假嘛，所以我们今天时间稍微会长一点点啊。那个如果需要先走的同学就先走，没关系。他说啊，汝官啊，我们先讲地大哦，今天讲地大，地大分成两段，第一段告诉你啊，他把地大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色相嘛。你看，任何有挚爱性的物质都是地大，对吧？你就去想所有的地大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土地吧，或者那些可以摸得到的东西，不管你去想金属也好，土地也好，什么也好，木头也好，反正总之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它是 tangible， 而且它是挚爱的，就是你不能穿透它的，这个东西是地大，就我们所谓的色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色。那在这边呢，佛陀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啊，蛮重要的哦，你一定要先把它听懂，因为这一段概念很重要啊，要把它听懂。他说啊，所有的这个地大啊，我们这个色法嘛，我们就说地大，你看最大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大地吧，是不是？我们的地球的地面是最大的。这个地球的地面啊，可以慢慢细分，慢慢细分，最后啊，是不是可以变成我们在学金刚经，是不是说有微尘，对不对？大如这个世界。哦，世界就所有一切的地面吧，你就这么去想吧。那小如什么微尘。那今天呢、啊、这个楞严经啊就告诉你说，其实啊这个在古印度啊，多讲一点，在古印度啊，他们那古时候啊，那个度量衡啊，没有我们今天什么又有公分啊，有公里啊，公里 break 再变成公尺啊 ，right？ 然后之后呢，再变成什么公分啊，然后呢，再变成什么毫厘米啊，之后再变成毫米，我们现在是十进位嘛，对吧？那个十公分变成一公尺，十公尺变成一公里 ，right？ 那么怎么样，一直往前进。古时候的印度啊，它是七分法，它不是十进位，它七分法，而且它也没有我们什么公里公尺，它不是的，因为太古老了。那个时候怎么算呢？他是说，哎，这个单位是什么呢？他说比较大的是一个指节，然后他说，哎，大的也可以是一个指节，那么指节呢，就可能分七份啊。它都是七进位啊，七份，哎，七份之后呢，可能又变什么？之后呢，除了指节呢，它可能还有脉、倒脉、骨子啊、脉浮啊。之后呢，它可能还用那个什么小狮子、那个跳蚤啊，还有呢更小的动物。之后啊，它就一分，每个七分之后就下面一个单位，但下面一个单位它就用一个当时的一个东西啊来代表。之后啊，慢慢分啊，会变成什么？有变成牛毛尘，哇，牛毛是不是？越来越细了，对吧？一根你看拔那个牛上面的一根毛，你可能应该还看得到那个牛毛，你再细分七份啊，就变成什么羊毛尘，它都是什么尘什么尘什么尘，这个尘字是灰尘，羊毛就变牛毛变羊毛，羊毛呢再往下兔毛之后变成水尘，那个水的水尘是什么意思？就那个水的张力上面啊，可以放的那个一个小小细细的东西，之后呢水尘下面呢又再变成金尘，金啊，金银财宝的金，之后啊就变成微尘，这边地方你就要有概念就可以了。微尘啊，就是已经是很小的单位，但是啊，微尘它还会再分哦。微尘它会再分成什么？叫做我看一下啊，它这个名字叫做极微尘，微尘重嘛，微尘之后下面再来呢，极微尘就是极是极端的极，极微的极小的微尘。到最后那所有的色法最小的单位叫什么？叫做灵虚尘，这个名字你要记一下，它是从微尘再七分啊，七分之一就叫做极微尘，极微尘的七分之一呢再分七份，那么其中的七分之一叫做灵微尘，灵是什么？邻居的灵，灵虚 I'm sorry 灵虚尘，虚是虚空的虚，灵虚尘这个名字啊有意思哦，你去用逻辑去想，你就听清楚了。它是临着虚空的那个尘，也就是说，再分啊，再细就变虚空了。你没办法无限制的分嘛，你分再怎么样，你一个纸片再撕七片之后，每个纸片再撕七片，你到最后终于撕到没有了，对吧？那个临虚啊，就是 next to 我们的虚空，那个邻居的邻就是 next to， 就再往下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虚空了，就变成这个没有，这个再往下就变成 emptiness 了，所以他说是零虚尘，哇，这个细微的尘啊，零虚空了，就是你再往下之后就变虚空，已经没办法再细分了，啊，所以这个概念你要先有，所以啊，这整段告诉你什么？他说啊，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概念，他说。小乘人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阿难他们这些小乘人，我们每次上心经都有讲过，对于凡夫来讲、啊、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空啊，我们就傻乎乎的觉得哎，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虚空嘛， right？ 有色相，有房子、花朵、电视机等等，那么没有这些挚爱性物质的地方就是空啊，就是虚空。小乘的空不太一样啊，小乘的空是什么？小乘的空是说，我要把这色相所有东西都灭了以后，所得到的那个空啊，就是我自以为的空。所以这边他告诉你啊，其实啊，色跟空啊，根本都不存在。他怎么来证明色跟空都不存在呢？他说啊，你看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地啊，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是不是会分成变成微尘，微尘再细分变成什么，哎，零极微尘，极微尘再分变成什么，零虚尘，零虚尘再变成什么，再分下去是不是变成了虚空。好了，那你想啊，他告诉你逻辑是这样子的，他说哎，你看看，如果这个极微尘分成七份之后，是不是叫做零虚尘？那么零虚尘合在一起，是不是应该变成极微尘？这个地方应该听得懂吧？你看 A 如果分成七份，变成七个 B 的话，那七个 B 合在一起，是不是又变回了那个 A？ 这个地方应该听得懂，是不是？好啦，如果这个地方听得懂的话，那你再看那B， 每一个 B 再细分七份是变成 C， 那这所有的 C 合在一起之后，是不是有七七四十九个 B， right？ 那每一I'm sorry， 七七四十九个 C， 这所有的 C 合在一起之后，四十九个 C 合在一起应该变成了 B。所以你看，如果零极微尘把它分成七份，会有七个零虚尘，那七个零虚尘呢、啊、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个极微尘。那么即零虚尘再细分又分成七份，但是他告诉你零虚尘已经是最小单位了，再一分没了变成虚空了，那既然零虚尘再一分析之后变成虚空的话，那是不是应该零虚尘是由虚空所组成的？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思考，你有没有听明白，对不对？A 如果细分变成七个 B， 那 B 合起来，七个 B 合起来应该变成一个 A 呀、啊。那同样的，如果零虚尘分细分变成虚空，那你这些虚空合在一起，不就应该变成零虚尘了吗？但是我想请问，所以佛陀就问阿难哦，他说我问你，如果零虚尘细分变成了这个虚空的话，那要多少个零虚尘去分析才能变成整片虚空？息色成空，也就是说要零虚尘分析之后，既然在分析之后变成虚空，哇，那虚空搞了半天是零虚尘所组成的耶，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当然不可能嘛，零虚尘是色法，虚空怎么可能是色法所分析出来或色法所变成的 ，right？ 如果虚空真的是零虚尘所真的变成的话，那他就问阿难说：哇，那需要多少零虚尘才有可能变成分析出整片虚空？那同样的，那既然如果真的零虚尘会分析最后变成虚空，那虚空是不是合在一起要变成零虚尘？如果 A 分成七份变成 B， 那所有的 B 合在一起要变成 A 嘛？那他就问你，那是不是虚空合在一起会变成了零虚尘？那怎么可能？你虚空再怎么合在一起也不可能变成色法呀。所以他就用这个逻辑告诉你，息色成空啊，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即空成色呢，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他告诉你， 色法跟虚空两个我们有说嘛，他们是要同时存在的，因为你没有虚空就显不出色法，你没有色法也显不出虚空，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讲有黑存在一定要有白，你今天没有白就不会有黑，没有黑也不会有白，黑白是要同时存在的。那么他现在告诉你，色生不了空，空也生不了色，息色没办法成空，即空也没办法成色，所以色跟空两个互相生不出对方，这整个场景不就是色跟空吗？两个根本生不出对方啊，所以他告诉你，空跟色两个根本是无声的。你认为有空有跟有色啊，那是你自己的那个业力让你以为有空跟有色，事实上它并不存在。第一段讲的是这一段逻辑啊。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我们一边念一边解释，这样你就能够懂了。我们先看一下汝观地性啊，就看这个地大哦，这个色相哦，粗为大地哦，最大一片粗，三个陆字念粗啊，就是古时候就是很粗的意思啊，古字他说很粗的就叫大地，那你把它一只细分一只细分，比较细的叫什么？叫微尘，至灵虚尘悉彼即微。那个元英法师是说啊，这两句啊写到反了。我觉得那个元英法师啊讲的其实是对的，因为这个古文太古了，所以他说这一段啊，这两段你把它倒过来去念啊，那这整个文章会比较清楚。你可能就用一个铅笔吧，把这两句稍微倒一下。他说应该是细微微尘之后啊，悉彼即微。至灵虚尘，你看哦，细的是不是微尘？之后呢，再继续的分析啊，就变成了极微尘。那么这个极微尘啊，再继续分析，就变成了什么？至灵虚尘。这样就听懂了，对不对？从微尘分析之后呢，变成极微尘。那个极微啊，你后面写个尘字，灰尘的尘就对了，变成极微尘。极微尘之后呢，再变成灵虚尘。哦，那新同学你要知道啊，那整个楞严经啊，它很艰深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那古时候的人啊，他翻译啊，既然把它啊全部翻成那四个字四个字啊，他不是讲句子，全部用四个字代替，所以哇，你要破解这个经文啊有难度。好，所以这就是你看啊，他明明可以写极微尘，他不写，他就写个极微。那么至于然后最后变成灵虚尘，他说啊，灵虚尘是什么？就是色边际相，就是色法里面最小最小的那个单位啊，七分所成。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单位都是分七份，分七乘就变成下一个单位。好啦，他说啊，你看如果你把灵虚尘啊再继续分析的话，就再继续把它分成七份的话，就变成什么？即时空性了，就真正进入到虚空了。哦，这个地方应该就不难了，刚刚听懂应该这边就不难了。他说阿难哦，若此灵虚悉成虚空的话，他说你看哦，你把这个灵虚尘啊是不是最后分析变成虚空，当知虚空生出色相。这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啊，如果灵虚尘慢慢在分析下一个单位就变成虚空的话，那虚空是不是合在一起应该变成灵虚尘。你把 A 分成七份变成 B， 那 B 合在一起应该变成 A 呀。所以灵虚尘分成七份变成虚空，那虚空合在一起应该变成灵虚尘啊。所以你今天就问他说，阿难，你今天问说由何故啊？你说哎呀，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四大合而成啊，由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那他说我现在就破你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不对。他说你看，你现在去看看这个灵虚尘，如且观此灵虚尘，用几虚空合而有，不应灵虚合成灵虚。这个地方看不看得懂？他说你去看看这个灵虚尘，灵虚尘分析的下一个单位变成了虚空。他说那我就问你，用多少的虚空合变成灵虚尘，用几虚空合而有变成灵虚尘。佛陀就这样问他。那我就想请问你，多少的虚空，要有多少片的虚空合在一起可以变成灵虚尘呢？ 总不会零虚乘自己合成零虚乘嘛，对不对？因为 A 分成 B 必须是 B 再合成 A，不可能是 A 自己合成变成 A 嘛，所以不应零虚合成零虚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零虚下个单位是虚空，那虚空合在一起，应该要变成零虚。但是你说虚空有没有可能合在一起变成零虚？不可能啊！那零虚乘自己，难不成是零虚乘自己合在一起变成零虚乘？那也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你，零虚乘啊，没办法，这个色相是没办法生出虚空的。零虚乘是没有办法生出，你分到最后是虚色是没办法成空的。所以又零虚乘虚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好啦，他说好啦，你 A 如果分析变成 B，零虚乘分析变成虚空，那要多少的零虚乘去分析才能变成这整片的虚空？多少零虚乘哇，在那边分析能够最后变成整片虚空？因为虚空是零虚乘合成的嘛，那要有多少的零虚乘这样子的色法分析或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变成虚空？根本不可能嘛，色相怎么可能变成虚空呢？合成虚空呢？所以你看啊，他说若色合实，合色非空，真的把所有的色相合在一起，合色相是不可能变成虚空的。那么若空合实，合空非色，你呀、啊、把空合在一起，也不可能变成色相，也就是色，虚色没办法成空，而即空呢，也没办法成色，所以色犹可虚。他说：“哎呦，你说色相，还说它还可以分呢，但是虚空怎么能合呢？空云何合？所以告诉你，色不能成空，空也不能成色。啊、哦，这是第一大段。”告诉你，空跟色两个互相生不出对方，它根本不可能是真实存在。你说色法真实存在，它告诉你生不出来，虚空生不出它，它自己也生不出色法。哦，两个互相就也告诉你，零虚乘生不出零虚乘，所以色法生不出色法，虚空也生不出色法，所以色法根本生不出来。这个是第一大段哦，像。Carita 跟那个慧玲，你们俩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第一大段的重点你要把它抓出来。色生不出色相，零虚乘没办法合成零虚乘，空呢也没办法生出色相哦，所以那个色相自己生不出自己，非自生非他生，根本生不出来。而虚空呢也没办法从色相生出来，所以虚空色相两个其实本来应该是相依的，如两根。芦草或两根筷子互相依存的对方，现在根本没办法互相生不出对方，所以第一个就先破无声。下面一段呢、啊，我自己觉得啊，这八个字啊是整个经这个楞严经非常精华的一大段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大段，在讲什么呢？他说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八个字啊、哦，如果你慢慢悟出来这八个字的意思的话，我觉得你对于空性开始可能真的有一些觉受了。这个就是在讲真空妙有哦，真空妙有。昨天心经讲真空妙有，我想很多新的同学哇，听完之后他们大概倒成一片啊、哦。但是真空妙有其实就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就是在讲我们如来藏，在讲我们的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哦。他说，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哦。那个楞严经里面有几段，我特别喜欢，这是其中的一段。他说：“汝缘不知啊。”他跟阿难讲。如来藏中啊，就是在讲我们如来藏这个实相，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夜发现，世间无知啊，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到底怎么解？第二段的重点。在这八个字啊，他告诉你，阿难，你们真的不知道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这么重要？就是告诉你，真正的如来藏啊，其实 是这八个字来形容，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先讲清楚啊，先讲这八个字之后再接着讲后面的东西啊，在这个就讲真空妙有，这个性啊是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如来藏性哦，这个性代表的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性，你要去想这个如来藏性，如来藏就是这真实我们原本与生具足 原本具足这个光明清净的这个真如本性，这个佛性啊。我们说过这如来藏会随缘变现，所以这如来藏是什么状态？之前讲过是净虚空变法界，它是没有边际的，它没有根本没有 boundary， 它是周遍法界无所不在，这个是如来藏的真实状况。那么这如来藏，但它有个重点，它会随缘变现所有一切的万法，而这一切的万法分成地水火风空跟势。所以你看他先讲色，色代表就是那个地大，所以他说、啊、如来藏性当中含藏的这个色，如来藏性是净虚空变法界，他所含藏的这个色啊，也是净虚空变法界，根本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没有任何的边际的，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如来藏以及它里面所变现出来这个色相，其实全部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其实一本当然你说色相、哦、如果、啊、他说真色跟假色哦，他告诉你真正这个这样好吧，我收回刚刚所讲的那句话，会有一点点 misleading。 如来藏啊，是不生不垢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周遍法界。那么它所呈现的色相呢，是随缘变现，所以他说啊，如来藏性里面所呈现的这个色相啊，如来藏性哦所呈现的这个色相是怎么样？是真空的，是真空的。你说什么意思啊？这个色相啊，他告诉你，这个色相是当体即空。这个色相是真空的，所以它什么意思？它是随缘变现任何的色相，也就是说啊，如来藏性啊，它所呈现出这个色相啊，其实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随着任何的因缘在显任何的色相。如果今天你随着这个染缘，就是这个不干净的缘分，就是我们有这个业力，哇，那你这个色相啊，就没有办法，就是成为这种挚爱性的色相，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今天色身你投胎变成一个人，好吧，就变成人，下辈子变成一只小狗，你就真的一只小狗，你肯定再怎么样又变成一个天人，或又变成了一个蚂蚁蟑螂，你没办法控制的哦。你今天走到前面，你撞到那个南墙，就有一个墙在那里，因为你就随着染缘，对于你周边所生的这些色相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而随净缘呢，你随干净的缘分，那这个时候啊，你显的是妙用，那么这个色相啊，就会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呈现出这个色相，也就是我们的佛菩萨们，明心见性的佛菩萨们，他是出禅的如来，他发的愿力什么利益众生，今天我呈现这个色相，我可以度化 这一群有缘的众生，我就呈现这个色相，明天我可能又呈现另外一个相貌，我可以度化另外的众生，没有任何的制，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么一个是在禅，一个是出禅，所以他真正告诉你说，如来藏性所显出的这个色，本来应该是大用的，是妙用的，它是真空的，其实这个真空就是随缘变现不同的样子哦。所以如来藏性所呈现出来这个色相应该是当体即空，也就是说其实它是随着缘分呈现不同的样貌，不同的功能。但是我们今天如果随着，你要记得哦，如果随着是净缘，哇，它呈现的是大用妙用。所以啊，你看这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真空。而下面四个字呢，性空真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妙有，讲的是什么？如果这个 当体即空啊，如果我们讲的这个色相，他说这个色相其实是当体即空，当体即空随缘变现的这个色相是真色。什么是假色呢？假色就是你啊，对于这个真空跟真色没有正确的概念。比如说小乘人觉得，哎，色是色，空是空，把色全部灭掉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空，这种的色不是真的色。凡夫认为什么？凡夫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你看前面的手机，哇，那张钞票啊，前面的什么东西，这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个不是真色，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戏论，都是像游戏演戏一样的言论。凡夫认为所有东西真实存在，所以佛告诉你，色不异空。你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色相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而小乘人以为什么？要把色灭了以后才呈现一空性。他就跟他讲，你认为色都是虚妄的，对吧？你根本不要执着它，把它给灭了，你看到空。他说错，空不异色，空性，真正的空性，那个真空是离不开色相的。所以真空啊，是不离真色，真色呢也不离真空，真色即是真空，真空即是真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甚至可以把它展开成真色不异真空，真空不异真色，真色即是真空，真空即是真色，色跟空根本是同一回事情。你理解到这样子，那就是真空妙有。你看真空它空不空？它才不空呢。如果空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当然不是。那真空里面有地水火风空跟事，全部都是跟这个如来藏一样周遍法界，那它所现出来，所以才说真空 不空能生妙有啊。妙有是不是真的有？当然不是真的有，它是随缘到处变来变去的。那个妙有如果真的有的话，那糟糕了，那你今天这个身体，哇，一万年之后你还是现在这个身体，吓死人了。那你这个当然就障碍妙真空啦，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会一直变化，最后没了，所以你不会障碍真空，你的身体不停的变动，下辈子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变成什么了。所以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是这么解。如果你当体即空，这个真空啊，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才叫真色。凡夫以为真实存在那色不是真色，那个小乘人以为什么要吸色，要灭色成见空的那个色好，也不是真实的色。真正的色是随缘变现，不爱真空，所以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这样子是不是就懂了？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讲的就是如来藏性。先把这个概念呈现出来，你如果这八个字懂了，你真的实相啊，你那个空性应该有一点觉受了，你就不会对日常生活再这么执着了。你执着时候啊，这八个字跳出来，你说哎，真的，你不要再纠结了，不要再执着了。这所有东西不就是我如来藏变现出来，我就在那梦境里面，你梦境里面抓的那金银珠宝没啥用的。你要往长远看呢、啊，你抓的那金银珠宝，你就只能在那梦境里面继续，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金银珠宝没了，你终其一生抓了它，最后还是没有，所以你不如花你的精神想想看，怎么样从那梦境里醒过来，是吧？好了，这题外话。那么再来，他就告诉你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他告诉你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真空妙有是什么样状态呢？清净本然，就是我们讲那如来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真空妙有，它其实原来是清净的，光明的，超越二元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没有边际的，是周遍法界的。这个在十番显见的时候我们都讲过了、哦、根本没有界限。界限是人为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在缠，被缠住了，你当然觉得有界限，事实上它没有界限。所有一切是怎么回事？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就是随着我们的心啊，现出它不同的相用。你有什么样，你心，我的师父跟我讲，你的心有多宽啊，你的路就有多广。所以你随着你众生的心量啊，现出它不同的相用。就是寻业发现，你要去看这个业字，他就告诉你所有一切的现象，真的就是你的业力让你有感受，不是其他的，就是你的业力。哦，他说世间的人啊，无知啊，以为的所有东西，哎呀，要不然就讲因缘生灭，要不然讲说那外道讲什么莫名其妙自己就发生了。哦，可能也有些宗教说啊，那这东西就自然发生了。他说其实都不是，他说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世心第六意识啊，那个虚妄幻想达妄想啊，那分别嫉妒啊，但有言说都无实意。所以这一段啊，我就说非常重要，前半息色成空，即空成色，这个地方那个逻辑大概讲清楚，其实就是讲说色跟空互相没有办法把对方生出来，也没办法自生，也没办法他生。我觉得我倒希望说 Carita 你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能够比较 focus 在其实第二段，第二段是本经一个精华，算是其中的一个高潮，一个精华。如果能够把这一小段讲清楚的话，你对于实相有一些觉受了。那么你看啊，我们地水火风空跟是每一个 chapter 都有一组同学来做 presentation， 我就希望你看后面也会什么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道理全部都一模一样。每一个 chapter 那道理你全部你再回去翻，只有那个色地水火风空跟是那个字，把它用不同的字带进来，其他的经文一模一样，你只是上来再重新讲一下。其实我只希望说你试一下，哎，有没有办法哦，学了两年了，或有些同学学了六年了，你有没有办法把那个你对空性啊的一些些的理解把它呈现出来。你不用讲的像我这么细，就把你所理解的部分你把它呈现出来，我就给你就觉得就很棒了。哦，今天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会有下堂课，不上有四个礼拜之后才会上课，所以就多一点让你们有回去啊，有多一点东西可以听。你看这一段哦，跟那个我们昨天特别讲的，你看那个五蕴即空，然后还有什么诸法空相，全部可以凑在一起，真空妙有哦，这样应该就够清楚了。我们看看今天